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外交工作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决议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绝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议强调，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勇敢面对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决议发出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6号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习近平指出， 当前啊，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人类是一个地球村啊，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儿，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习近平强调，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历史是公正的，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无论是非功过，历史都要记上一笔。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习近平强调，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3点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二是和平共处，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坚守的底线。美方提出中美可共存，还可加上两个字，即和平共处。三是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着力推动4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在这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我愿通过多种方式同总统先生保持联系，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中美在经济、能源、两军、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可以利用两国外交安全、经贸财经、气候变化团队等对话渠道和机制平台，推动务实合作，解决具体问题。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中方当然要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好与此有关的问题。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天下并不太平，中美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习近平指出，我们刚刚召开了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努力。我上任时就公开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发展最大内生动力，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谁想阻挡这个历史趋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也根本阻挡不了。作为中国领导人，我能够为14亿中国人民服务，同他们一起创造美好生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的态度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和为贵。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或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无意满世界推销自己的道路，相反，我们一直鼓励各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鲜明标志，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也不会变。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扩充国内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必将给各国提供更大市场，创造更多机遇。习近平强调，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冷战的恶果阴见不远，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表态落到实处。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承诺。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习近平强调，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也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不是一种定制的产品，全世界都一个模式，一个规格。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评判。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行为。 我们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但我们不赞成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习近平指出，中美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多边主义是不完整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双方要做大合作蛋糕。中方重视美国工商界人士希望中方提供来华便利的诉求，已同意实施升级版的快捷通道，相信这将进一步促进中美经贸往来，助力两国经济复苏。美方应该停止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中美有必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支持世界经济复苏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美方应该重视国内宏观政策外溢效应，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能源安全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应该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加强天然气和新能源领域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曾携手促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现在两国都在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气候变化完全可以成为中美新的合作亮点。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在生态文明的理念在中国已家喻户晓，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将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需要付出十分艰苦的努力。中国讲究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要做到，做不到就不要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各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少一些推诿指责，多一些团结合作，比口号更要比行动。发达国家应该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义务，而且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关于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人类社会是命运共同体，没有比人的生命更优先的考量。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对待重大疫情，需要的是科学态度，把疾病问题政治化，有百害而无一利。全球抗疫的当务之急是破解疫苗赤字，消除疫苗鸿沟。我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就提出，新冠疫苗应该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在不久前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中国率先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累计超过17亿剂疫苗和原液。我们还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加新的捐赠。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中美应该倡导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控合作机制，推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对美中两国和世界人民都负有责任。双方应通过开诚布公和坦率对话，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确保两国竞争是公平健康的，而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讲，历史是公正的，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我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在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让两国人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应该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接触，了解彼此文化，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双方还就阿富汗、伊朗核和朝鲜半岛局势等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都认为，此次会晤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有利于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晤。 11月16号出版的第2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文章指出，10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章指出，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宣传部、中央依法治国办组织编写《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力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